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是2013年3月8号，今天是你的节日，樊素大妈。 喂喂喂喂喂，我妈刚给我发了条短信，她说祝你三八节快乐。我听着怎么就觉得没那么开心呢？我说妈，你就用女人节或者女生节好像好过三八节吧。然后她就不说话了，说我吃饭去，我们中午放假，那个单位请吃饭。我说、 啊、 羡慕你，我们香港没得放。 对，香港为什么？那这个对，但是这个香港一说放三八假，估计更加没有人愿意放了。这个，但是今天在两会的会场，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到江苏团一上来就说：“哎，妇女是半边天啊！今天所有的女士们，这个精神状态都非常好，祝大家啊，这个节日快乐。”的确，哎，我一直觉得妇女节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啊，身为男性，我也由衷的为各位半边天感到高兴。 哎，不过也有人就是觉得不太公平哈。 为什么？ 就说我们也每天累死累活的， 我们是谁啊？ 男人们呀。 哦，你 男性的代言人们，就说凭什么女人们你们就会有一天额外的假期，我们男人就获得不了呢？说觉得这是不公平啊，在现代社会呢，谁说男人就没有女人累了？你看歌里唱得好，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你看也没有说专门写首歌女人哭吧哭吧不是罪，这说明啊，女人你们累了可以随便的哭啊，随便的喊累，但是我们男人是有苦说不出。 嗯，我跟你说有一个理论啊，说这个是优胜劣汰，这个是生物上的这个遗传决定的。为什么今天没有男人节只有女人节？因为呢，想要有男人节的那些男人呢都找不到老婆，所以他们没有后代。这个基因啊直接就在人类的繁衍中就灭绝了。 所以说还是男人更难活，因为他们还有这个找老婆的痛苦。 是啊，好，开玩笑，我们今天三八妇女节啊，就讨论一下这个有关女士们的问题。看到一个报告，最新的2012年呢，是在去年的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性别平等指数啊，中国你知道排第几位吗？全球排名169位啊，将近有130个国家了。那中国排69位呢，这个还怎么说呢，不上不下，基本上是在中游的位置。那咱们的邻居日本啊，这个男女性别差距比较大，它就排在101位。然后全世界性别最为平等的是冰岛啊，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在北欧的几个国家，冰岛、挪威、丹麦啊，这个都是在性别平等的指数上面领先的。如果说这个指数一啊代表男女完全平等的话，我看那个冰岛能够排到 0.86。就说这个怎么说呢，平等的指数是已经86%了，还接近了中国的这个平等指数呢，大概在 0.69 左右。 那其实也不是一个， 这个还不到70%。 对，而且你讲到这个平权的标准就想了解的更多哈。冰岛说它是0.8， 超过0.8，对。 它那么在反映它这个现实社会当中是不是应该是男女在工作当中啊，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完全达到平等。 这个啊，我想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哦， 女性的，比如说丹麦的这个总理就是一个女性的。 所以韩国这次的这个， 韩国的，对，我相信韩国这次朴槿惠当总统的话，对于韩国这个国际形象啊，一个大家对于韩国这个有一个经常有个男尊女卑的这么一个印象，这也是这个所谓东亚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朴槿惠当了总统之后，相信这样的一种形象啊会得到一种改观。那我们说这个妇女的这个平等啊，或者说男女的平等，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排名啊一个指数，它更多的是在我们实际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它是一个一个 活生生的 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最简单的，看这个国家的权力最大的人，这个国家领导人当中女性的比例有多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除了政治权力之外，经济权力方面，经济权力当中，那这个在比如说公司的这个高管，或者说这个老板当中有多少是女老板。 对， 之前呢我知道欧洲呢有一个 提法就是说要强制规定所有公司的董事会要有 50% 的女性的比例、这个呢即使是在欧洲已经说是男女平等是推行的比较好的这个地区都引起了一定的反弹啊，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强行干预啊经济的做法，或者觉得是过于的生硬。但是呢我们看得出来在很多女权的这个女权组织的这个呼吁当中啊，要求这种非常严格的就是要50%一半一半，包括在公司的雇佣当中，我知道联合国的这个机构都是执行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就是他要求是真的是按照有一个男的就得有一个女的。 你说的这个女性的在高层啊，尤其是在管理层上的一些比例，我记得我有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在中文大学读博士，然后他博士的选题就是做的这个选题。 是 我当时还觉得奇怪，我说研究这个有什么价值呢？他说当然有，你看这个女性在董事局当中一个分量，你就能够大概判断这个公司它大概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水准。我说具体怎么讲呢？他说如果是女生啊，一定是进入这个，一旦是进入到这个董事会当中，它是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个决策的最终的走向。他说如果女生加入进去之后，她可能会比男性更加的这个感性一些，然后更加从这个女生的角度看，她说跟如果是完全是男生来做决策，那个最后的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 哎，这个有一个研究的支持啊，就是说在这个这个激素的水平上面啊，女性的这个激素水平它反映出来什么呢？女性冒险的这个冲动比男性要低。就是女性相对来说比较在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她不容易去冒险。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当然这个不完全有道理啊，大家以此作为理据说这个德国为什么在经济危机当中它就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英国啊或者说美国这个受到的冲击那么大，因为呢它的这个默克尔总理是一个女性的高官，因此呢它在有一些这个经济的这个政策上面这种投机性比较低，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但是最后效果是比较安全的一种效果。 但是你看现在政坛上一般是比较风云的女性的领导人，他们为什么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获得那么大的拥护和支持，很大程度上大家会觉得她不那么女性 啊，真是 是吧。你看不管是台湾的蔡英文还是朴槿惠已经算是很女人的一个， 但是朴槿惠大家你知道韩国媒体炒她的一点就是炒她没有结婚， 对， 她 说我的服务对象就是国家，我没有家庭，我也没有父母， 是。 然后还有谁，还有默克尔，还有铁娘子以前的撒切尔夫人，还有包括香港政坛的像林郑月娥呀，对，你都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形象。你甚至光看蔡英文的一个装束打扮上完全是西装，而且是穿着衣服的颜色全部都是深色灰色黑色，你更加是淡化了对于女性的一种固有的印象，会觉得不应该站在那个最前方。是 这个说到这个就是说岔开去一点啊，现在这个对于政治人物的特别是最高级领导的这个要求就是说男性呢要往中性方向走，你就想比如说马英九包括奥巴马，这个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如果说拿这个这样的形象来跟以前老一辈的这种胡子拉碴的啊这种领导人相比的话，他的这种男性的就是当然也是有现在一个审美的一个变化，就是男性呢不说女性化，往中性的方向偏，然后女性呢越来越男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也是一个政坛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都是希望女性要显示出自己的这个果断哈和自己的这个能力，男性呢希望能够拉拢一些这个师奶级的这个选民， 显得比较亲民， 显得比较亲和，比较温柔啊，真是。 你说到现在不是开两会嘛啊，其实两会呢每年呢大家会关注几个亮点，又是跟性别有关，一个是最美丽的记者， 哎，又来 了，让记者全部都是女孩子，所以这个女色呀，又成为大家注意力经济这个眼球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真是， 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委员，而你看到我们这个长长的代表名单呢，它一定会标明 女 什么什么女或者什么什么少数民族，这说明女性少数民族已经觉得，哎，好像你跟男性 就是 不太 一 样。那其实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今年好像没有人听到说非常引人注目的关于女性话题的一些提案。 去年吧，有说要老婆做家务发工资的这个提案，这个是属于雷人提案的其中一部分，但今年目前为止没有听到。 今年本来呢是李银河，他也是政协委员嘛，他就在参会之前他就想要啊去公开征集说愿意递交同性婚姻提案的人大代表， 是， 但是他开会之前依然是没有人接招，这是一位委员的一个遭遇啊。但是前两年说到一些 最女权的提案议案是有媒体他专门去做过统计， 嗯， 比如说呢，说妇女产假应该延至半年， 嗯， 啊， 这个我觉得有点道理的。 有九个全国政协委员就联名发起提案了，说提议呢，我国将妇女的产假从目前3到4个月延长到了6个月， 嗯， 他说因为呢，国际上的多数国家的女性产假都是6个月， 嗯， 一些国家甚至长达1年，哎呦，香港这个妇女同胞呢听了之后这个情何以堪， 嗯， 还有说38节半天假应该改成1天，还有说要修改妇女法， 嗯， 要处罚包二奶的行为。然后之前又引起一个很大争议的是什么呢？说要把女性啊，就是要回归家庭，说要倡导女性回家是在1年， 嗯， 前年的一个 这个恐怕很多女权主义者不同意啊。 对，政协委员叫张小梅的，她就有一份关于鼓励部分女性回归家庭，说是提高社会幸福指数，就引起了很多讨论，就不像刚才是最女权党最女权的议案，我可能就是大家梳理一下，可能有人会觉得把这算作是雷人提案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呢，是真的是引起了一些公共的讨论，甚至是有些女权主义者就站出来说这是开历史倒车。 还真是这个先不说啊，38节半天延长到1天啊，这个我是绝对支持的。 好，我们先休息会儿，等会儿回来呢，会有一位嘉宾来连线，跟我们一起讨论今天的话题。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38节这一天，我们今天聊到男女平等以及女权保障的话题，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身在广州，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召集人，澳门大学社会学的博士李思盘。李思盘之前有跟我们在这个计划生育的问题上啊，有过很多的讨论，今天我们再次欢迎他加入到我们的节目。思盘你好。 哎，你好， 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报告说中国的性别平等的指数在2012年是排在69位啊，作为这个可能是女性权益的倡导者，或者说处在第一线工作的这个社会工作者，你觉得中国的这个性别平等啊，在全世界看来是中游水平，但是在你自己的感觉当中是一个上升呢，还是一个下降呢，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是不进则退，就比较危险。 嗯， 那我也觉得就是联合国的这个就是人类发展报告， 嗯， 它这个排名其实对于中国的实情来讲是恰如其分的。 嗯，就是不好也不坏。 是我们比很多很差的国家可能要好很多。 嗯， 但是比起先进的国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男女平等呢，是中国的那个基本国策。 嗯， 但是呢，事实上我觉得目前的问题就是，针对就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传统文化复兴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那他们都会把就是说，性别歧视本质化，认为这是性别的必然差异，这是正常的，或者说女人就天然的要扮演某一些角色，那么他在职场受歧视，或者说在法律上面就是有一些跟男性不平等的这些部分，这是可以接受的。 嗯， 那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性别平等虽然是基本国策，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立法跟司法的过程里面，能够得到全面的一个体现。 嗯。你刚才说到有一个在现在传统文化复兴当中反而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大家一直觉得这个对于传统文化的保存是一件好事，但是却给女性的地位带来一些问题，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传统文化当然我们不能全部否定，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来讲，就是说它必须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文化的传统。 嗯， 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流哈，尤其是现在就是说被比较关注跟倡导的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跟儒家的这样的一个伦理的体系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等级制。 嗯， 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说的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没错。 那它的这个等级制，我们在现在就是一个现代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反 嗯， 然后我们是不是应该看到说这种儒家的等级制的传统跟性别平等本身是有冲突的？ 嗯， 所以说你认为在可能保存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于男女的这一部分也需要有一个所谓批判性的继承。 对，要有一个反思跟改造。 嗯，那或者在现实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你刚才也提到了职场的一个情况，包括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在我们的这个电视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大众文化当中啊，有没有一些新型的性别平等或者说不平等的问题产生的？ 当然了，就是大众文化我们也可能看到，就是尤其是商业文化哈，还有就是娱乐文化里面对女性身体的那种消费。 怎么说？ 比如说露的很多，还有露的很多的车模，这个大家能看到，就是说相对来讲性别比较，对性别平等做的比较好的国家，我们不大能看到车展上会有那么多就是露的很多的车模在那儿，因为它实在是跟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 还有就是说我们总是在很多很多的那个广告里面比较强调女性的身体形象，就是女人最大的价值是美丽。 嗯哼，这个好像听上去像是一个已经是习惯大家都可以接受甚至是感觉有点天经地义的，为什么这个有问题？ 因为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女性的权利它是人权，它不会，它对社会的价值来讲不会因为它漂亮或者不漂亮而有任何的那个受任何影响有任何变化。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用美丽来形容女性，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用其他的价值来肯定女性。 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美丽本身，你认为美丽本身是一个问题吗？ 美丽本身不是一个问题。 嗯， 但是仅仅用美丽来要求女性是一个问题 啊，就是一种固化了的形象。 是 啊，好，那接下来是一个话题，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今天在这个全国两会的这个会场上也是有一个激烈的讨论，就是关于计生的一个问题。昨天晚上这个我注意到有请到两位专家，他们现在提到现在他们认为计生不是说放不放开的问题，而是说多大程度来放开的问题。感觉上好像现在社会对于这个计生的要终止这个计划生育这个政策的一个认识已经到了一种基本上有共识的程度，你自己的感觉或者你实际的工作经验当中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我想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都已经可以认同说计划生育是已经不行了。 应该放开。 应该放开。 但是我的理由是计划生育本身没有错。因为计划我们说计划生育哈，它是跟人的那个生殖健康权利相关的。那么人的生殖健康权利它包括什么？就是应该是个体和家庭自主的决定生多少孩子，什么时候生，然后中间间隔多少，这是联合国的人权的文件有规定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生殖健康权不仅仅包括生的权利，它也包括不生的权利。对于女性来讲，计划生育本身就是他的生殖健康权完全不可以否定的一个部分。如果女性自己不能自主的进行生育的计划的话，那她就没有办法规划自己的人生。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放开的计划生育，我们说的是强制计生，我们要放开的是强制计生，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定女性有自己自主计生的权利。 但是如果现在放开了计生的话，你觉得会造成对于女性这种强制生育的压力吗？ 我觉得会有。 为什么呢？这种压力来自于？ 因为中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长漫长的一个这种家长制传统的国家。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也能看得到，就是说即便是在计划生育这样强大的国家压力之下，仍然有很多妇女，尤其是某一些有非常强烈的那种男孩偏好的地区的妇女，她们不管她们自己愿不愿意，她们都不得不一生再生，直到她们生出一个或者两个男孩。所以这样的压力在国家的这个强制计生的这种行政的压力不存在之后，肯定另一方面的，我说的是父权制的压力，父权家庭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迫生育的这种压力，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庞大。是没有问题的。 好，思盘最后 再，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说， 我觉得 如果说要放开计生的话， 嗯， 我们否定了以前的强制计生，但是放开计生不意味着我们任由妇女去，就是说被强迫的去生，而是说我们应该从以前的那种以限制女性人权作为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强制计生的政策，转向一个就是围绕如何促进女性的人权、女性的健康权、女性的生育自主权这个方面来做我们计划生育的工作。 嗯，好，我听得很明白了。那思班最后一个问题啊，可能想补充问你一下，这两天这个两会啊，这个大家也会对于这个女性的参政议政啊，包括从政都会有一个很高的关注。你觉得现在中国女性的这个在这个国家的舞台上面从政议政的这个比例，你觉得是令人满意的吗？或者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去改进？ 当然我觉得50%才是令人满意的。 50%，所以没有达到这个数字门槛之前都是不令人满意的。 是这样，因为我们讲民主政治，我们现在通常讲的就是那个代议的政治。那代议的政治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代表性。那如果说占这个人口50%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他却没有50%的代表，那我们怎么样来体现这个代表性？但是我认为除了性别的代表性之外，中国目前的这个政治体系最重要的还是要增加它真实的来自人民的代表性。 嗯，所以换句话说，你对于现在两会上的这些女性代表，你觉得他们的代表性也不够？ 我认为无论是男女代表， 嗯， 他们来自民意的代表性都是不够的。 嗯， 不仅仅是女性代表。 好的，听明白了。这个我们刚才联系到的是在广州的李思盼，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召集人，澳门大学社会学博士。感谢李思盼，谢谢。 谢谢明琪。 好。这个说得很明白啊，这个从女性的角度把这个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不是放开就好，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思盼的这个意见，关键还是要尊重女性的自主权。这个其实不太难理解啊，因为这个说实话，虽然说这个要男女合作才生得出孩子，但是这个肚子呢还是在这个女人身上啊，所以说其实从我们身边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大家可以认识到，这个生孩子对于女性的职业生涯是乃至人生的这个影响是远远超过对于一个男性的这个影响，这个恐怕是一个现实的一个例子。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妨把今天有话直说的话题要给大家公布出来哈。今天我们需要在12:30之后跟大家讨论的是，你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过时了吗？欢迎你通过好几种方式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你是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00900， 香港可以拨打1872346，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使用你的手机一键 call in 打进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三 D 画新闻。好，欢迎回来，凤凰 Yo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38妇女节这一天，我们来讨论这个男女平等的这个话题。刚才李思盼谈到了，我觉得非常大家印象应该深刻的一点，就是车展的这个事情啊。车展这两年的这个车展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说的严重点，变成一个凶展，然后顺带带一带车啊，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到那边到底是去看车的还是去看人的，所以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那如果你真的仔细去研究的话，其实发现这里面问题是很大的。因为刚才李思凡讲的，把女性的身体作为一种消费品， 关键是现在社会上大家就像你讲的习以为常，并不觉得那是问题。你看香港现在大大小小地铁站啊，全部都是纤体的， 就是这个瘦身的， 是是减肥的， 对对对对， 然后美容的， 而且这个纤体瘦身减肥都是一个女性的这个 代言人，然后全部都是瘦了吧唧的，然后整个像个竹竿一样， 对 对, 对, 对， 大家都觉得那就是美。你包括像英国的那个现在叱咤风云的 Adele 出来的时候， 大家骂她胖， 都会骂她是一个胖妞，就是你不会觉得哎，我的评价标准第一是看她的歌声，慢慢慢慢的，我真的是唱到让你心服口服，再也没有人去取笑我胖了。即使这样啊，就是包括在咱们办公室，她在奥斯卡唱了歌。但是哎呀，她好胖啊，胖又怎么样呢？你不会觉得那不好看，还是觉得很美的哈。 没错，的确我们今天已经跟你说，跟100年前啊，从封建时代走过来，那个时候从一个要废除比如说裹小脚啊、三妻四妾，这个时代面临到的，与那个时代面临到的男女平等的问题已经是天差地别。但是呢，今天恐怕有一些大家已经 盲目的或者说看不见的一些问题，就是隐藏在我们的一个消费文化当中，在我们大众文化当中。嗯，我知道以前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权组织在说啊，什么叫做无形的杀死女性？电视广告， 嗯， 电视广告里面洗衣粉或者所有家居用品的这样的广告，通常都是女性的一个代言， 嗯， 就让给大家造成一种什么印象呢？洗衣服就是女人干的事情， 嗯 啊，对不对？这个打扫卫生就是女人干的事情， 嗯。其实你说到这个大家固有的形象哈，嗯，你别说是因为电视广告，就包括为什么电视广告会有这样的一个处理手法，因为是你们大家大众的观念就是这样， 嗯。 你包括我之前， 这个是我觉得互相引导了。 哎，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嗯，然后过年的时候，他说他妈妈从内地过来陪他们过年，就是，嗯，是一对夫妻了， 嗯， 然后就妈妈就过来。然后那个女孩也本身是非常独立的人，她说我最近跟我妈有嘴仗，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妈妈就指责我跟我老公两个人之间不太和谐啊。她怎么讲不和谐？她说我们两个人做家务呢，就是我老公干的比我多，我妈觉得我不对，她觉得你应该多干点。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细节让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她说我妈会挑剔我摆放衣服，她说在我家呢，我的衣服是放一个抽屉，我老公衣服是再放另外一个抽屉，我妈说应该把我老公的抽屉放在我那个抽屉的上面，他觉得应该是就是传统观念是男尊女卑的， 啊， 是这样一个意 思吧，就已经体现在放衣服的抽屉 上，对，你应该放在底下，你要尊重你老公先， 嗯， 什么都要听你老公的话， 嗯， 不要什么都跟他挑刺儿， 嗯， 啊， 嗯嗯， 家务活你应该多干， 这是自己妈妈说的， 自己妈妈说，她听完之后都觉得非常不服气，她说凭什么我们两个人， 她老公有没有意见呢？ 甚至我赚的钱比我老公还多，我凭什么要在家处处要听你的，还是传统那一套，她就不干了， 嗯， 所以刚才思盘讲的那套，我觉得确实是真真切切反映在我普通的生活当中， 真是， 对对， 就是大家已经有一些你感觉不太到的一些事情啊。之前有香港的这个经济学家计算一个香港女性啊，就是没有职业但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的， 嗯， 发现他们创造的这个经济价值啊，这个已经是超过了一个最低时薪的一个限制，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在家里做家庭主妇这个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这个打一份比打一份全职的工作还要累， 嗯， 而且他们创造了非常大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贡献。但是呢，你就说回到香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这个消费啊，经常把这个女性拿来消费，消费呢，然后就给大家也造成一个印象，表面上看香港一个就是说非常西化的一个社会，大家好像觉得他这个男女平等其实做得非常好，其实我经常有一个印象，香港的男女平等是非常差的， 嗯， 就是女性经常得到一种鼓励，就是我读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赶紧找人嫁了，嫁了以后我就可以在家里就是相夫教子， 是吗？你会觉得有这样一个？ 我会产生一种这样的感觉。我周围的这个女孩子们好像都在讨论这样的事， 是吗？但是我觉得我接受过的香港、台湾还有内地的女孩子，香港女孩子是最独立的，就是他们就用 tough 来形容。他说那帮女孩子是最不像女孩子的。当然，除了另外一帮，还有个标签叫港女嘛， 嗯， 就那对觉得那是非常物质化的一种标签。 但是你不知道，你说到港女啊，港女的一个很大的标签就是，经常有一个在这个婚嫁问题上非常的纠结，就是非常挑剔， 挑你五百是吧？ 对对。 但是他会觉得在香港，你说好像有做过统计，就是相对于刚才你讲的那些上市公司啊，或者一些集团的高层， 嗯， 香港的相对比例是最高的，就觉得，那是一个女性的地位相对要高的一个地方，相对于华人整个的华人社区来说， 嗯。 但是香港的女性就是，你会觉得尽管是他们在流动性也好不会比男性差， 嗯， 但是依然他们在社会上还是充满了怨言，就觉得整个社会对他们是不够保护的，就包括产假的问题， 嗯嗯， 包括现在这个奶粉的问题， 嗯， 就你没有 包括之前那个孕妇床位啊， 对你并不会觉得哦，因为我已经这么拼命的这么努力的工作，但是我出来工作的时候我反倒我的家庭会出现状况，就这个时候反倒是有一些呼声说，不如让女性回归家庭吧，但是香港这个社会的一个问题是，我没有更多的条件去真的是让妈妈回归家庭，因为我需要赚钱养家，香港的楼价太贵了，我必须双方的这个那个配偶双方都出来非常拼命的努力的工作，要不然他说我没有办法负担在香港这么高的一个生活的成本，反倒是香港他是希望回归家庭，但是我现实条件不允许，就好比说产假，你说为什么在内地的产假可以几个月，香港是多少，前六后四还是前四后六，他非常短，对，因为没有办法，他说很多的妈 妈甚至在哺乳期最后是没有奶可以哺乳了，因为我工作太忙太累了、这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说在考虑男女这个平等方面、对于女性固有的她本身自己身份上生理上我必须要的一些照顾、要给她保障起来呢？ 那之前好像有这个有人提出啊，就是女性这个有的时候例假是不是应该给放假？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争议点在哪里啊，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一个事情。其实对于很多女性在 这个假要是请起来就太长了，估计这个经济代价就太大了。 所以很多女性在职场上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她就第一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要是要生孩子一请假就怕自己回来位置没有了，然后就有的时候怕这个被炒掉，所以很多我们在职场上看到很多这个白骨精啊，这个女性女强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自嘲说是给逼出来的， 很多时候得是因为这个现实无奈哈。你说现在我们讨论到女权主义啊，讨论到这个女性的平等，那是最需要的是要从这个向上和这个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大家机会是平等的，可能很多人会 低。有的时候我也正在想啊，你说真的不知道怎么来保护的话，像刚刚思盘说的，从数字上来强行的限制，你真的说要求真的50%，真的50%，公司里有一个男的必须有一个女的话，这样说不定呢真的可以达到，但是难免会有一些矫枉过正的问题啊，但是恐怕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帮得上一些忙。 好，最后呢想引用一位也是著名的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波伏娃，法国人，他呢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就觉得妇女真正的解放呢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并且向中性化过渡。你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女性的领导人全部都是不那么女人的人， 看着都非常的 man 的。好，那么三D化新闻我们前三部分就先讨论到这里，之后呢请你打起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你认为中国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真的已经过时了吗？你可以在内地的话就拨打4001200900， 香港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化新闻。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呢，有话直说的话题关注到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关注到一个计划生育的话题啊，在每年的人大上面，基本上都会有人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是应该放开了？ 是的。 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计划生育政策它实行了30多年的这么一个基本国策，是不是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立即打起电话来表达你的观点。 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岳小姐。岳小姐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岳小姐是从哪里打来？ 我从北京打过来。 北京的岳小姐怎么看这个计划生育的问题？ 像我和我周围的同事都一直在期待说计划生育政策什么时候能够放开。 所以您是希望要生第二胎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独生子女，所以我在成长过程中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寂寞，所以我很想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跟我不一样，但是受现在内地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必须双方独生子女才能生第二个孩子，我不满足这个政策，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生育第二个孩子。 所以说这个岳小姐如果说放开的话，会可以问一下想要几个呢？是两个吗？还是会更多想？ 目前来说觉得两个就好。 觉得是两个就好，这个主要的考虑是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家庭负担的问题啊？还是 这个肯定也是在考虑范围内。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是这样子。现在有很多人他是能够负担得起第二个孩子，也很想要第二个孩子， 但是由于政策限制要不了， 嗯， 觉得这个个人的权利受到了一点损害，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大家真的觉得社会压力比较大，家庭负担比较重，那我们这种情况下选择不要第二个孩子，那是我们自己选择放弃的，跟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嗯，关键还是有一个自己的自由的选择。 对，我们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权利。 嗯，岳小姐，您刚刚提到是自己是独生子女是吗？ 嗯， 那现在有没有这个就是考虑过以后父母的赡养的这个问题？ 嗯，应该是考虑过的，因为像独生子女的话，在父母赡养问题上可能会更比多子女的家庭可能会更加简单一点，因为我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肯定是由我来对父母尽孝的。 嗯，更简单一点，那同时压力是不是也会更大一点呢？ 压力也会大。 对，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如果说我们假设一个情况，岳小姐以后可能有两个孩子，那然后还有一个赡养老人的这个压力，但是在你这一代你又是独生子女，会不会觉得这个压力就又更大一点？ 这个压力，对，这个压力肯定是会面对的。那我想每个家庭在做这个是不是要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个决定之前，他都会很认真的考虑过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 嗯，所以说岳小姐还是相信大家能够做出一个明智的判断。 对， 嗯，好的，非常感谢。 希望这个选择权在自己手里。 是的， 啊、谢谢。 好，明白了，岳小姐希望这个选择权在自己的手里。 谢谢。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之前也讨论过，那当时我记得就有听众打进电话来表达他们意见，说生不生和什么时候生和生几个都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不需要也不希望是国家来替我做。 但是啊，这个不可以否认的是，人口政策这个确实是一个国家它应该考虑的一个长期的政策，这就是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那接下来是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胡先生是哪里打来？ 我是湖南的。 哦，湖南的朋友，您怎么看这个话题？计划生育 这个问题，我本身不会说话，我是个农民。 嗯，您讲。 嗯，但是从这个生育政策的社会面来看啊， 嗯， 前几年内地的官员有钱的都跑到香港去生子。 嗯， 我就不禁想起中国的土地，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子还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这种一种怪象，是吧？ 嗯。 第二一点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是我是原来乡人党的号召第一批领的土生证，然后我是南岛女方罗富的，然后我的儿子到县城里面一个单位里面做工。 嗯， 前几年就本身打算生这个第二个， 嗯， 结果呢就怕开渠， 嗯， 心里面很着急， 嗯， 孙子也很听话，他不是一个都市人， 嗯， 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我们家都是很小心翼翼的，因为我们很单薄，很无助， 嗯， 就像这老手穷归，那个，就是说的极端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行，我们也不起，这个也不起这个。其他的一个非那种非中华的中秋收南极收华的那种，那种以外的那种遭遇， 嗯， 所以说孙子呢，他是有时候在课堂上课的时候，他为了遵守老师，把尿逼在裤子里，人家问他，我说他就说，我们家本身就怕事，我们上学就怕老师批评，现在他一个人，他我孙子也是一个。 嗯， 我的儿子，我前几年女生生一个， 嗯， 我儿子怕单位开除工作， 嗯， 现在我已经60岁了，62了，我现在是单亲，我是到我岳母家罗富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在异地生存也是很艰难的， 嗯， 不是说有钱就可以养， 是， 但是我们急需要国家能够给我们一个好的政策， 嗯， 说良心话，医院复试万象更新嘛，有人才有世界嘛，我们如果不生一个。还生一个跟孙子生一个老弟或者是妹妹，我们良心何在？他就要更加孤独， 嗯， 没有社会的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每天都在承受着， 嗯。 如果跟你们反映有个什么负面影响，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当然，其他的政策，国家的领导人，我也不否认，我也想一想，我也 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这些弱势群体想一想，其他的我就不便说了。 好的，谢谢您，胡先生， 胡先生 您的意见、您的故事，我们非常认真的听完了。你也不要担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哈。当然，我们听到您的故事之后呢，我相信呢，在这个意见平台上表达你的意见之后，等我们的意见可以集结成一股更大的声音的话，相信国家的政策有一天一定会改变的。 嗯，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期待。 啊，下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这个刚才胡先生的故事也听到了。现在胡先生60多岁，有一个孙子，但是这个孙子就非常非常的宝贝，以至于到了一种担惊受怕的一个程度。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这样的家庭的状况或者这样的社会状况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确是挺普遍的，因为我身边也很多这样的故，不要说类似的故事吧，但是大家情况都差不多。因为独生子女嘛，就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嘛，但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也是觉得我们的确是有必要去认真的思考或者说检讨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确这个政策是应该到了，就存废先不论了，但是的确到了一个应该好好去反思或者好好去检讨的一个时候。 这个陈先生是从广东打来是吗？ 对，广东广州。 好，也是认为到了一个需要反思的时候。感谢。 其实关于反思的检讨呢，从2011年的时候就有两会代表集中的提出来，包括当时呢是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呢，他就透露，他说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 但是这个声音出来以后，相信是也遭到了很大的这个反弹啊，或者说争议。但是在这两天呢，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很多专家现在讨论的问题，就说不，现在已经不是说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怎么开放？昨天在这个晚上，我看吕秋主持节目里面，请到两位政协委员，就谈到一个说，现在再去讨论已经来不及了。现在的这个我们从人口数据来看，这个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比日本当年要严重的多。那你看到日本现在是深受这个问题所累啊，那我们以后这个代价也是会很大的。好，我们来听下一位听众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喂。 哎，李小姐你在了。 您好， 哎，你好，李小姐是从哪里打来？ 我是从北京打来。 北京的朋友，您怎么看呢？您同意之前几位都是支持要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这样的看法吗？ 嗯，我是支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而且就是从现在这个生活水平来说，就是以。就算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有一些家庭就是也不想生两个孩子，或者是连孩子都不想要，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虽然说不能说是现在是鼓励生育吧，我觉得至少应该先开放了。 好的，这李小姐也是从一个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啊，来支持这个计划生育开放的政策。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任何听众对于这个开放计生表达反对意见。我们来听今天应该是最后一位听众了，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 于先生是安徽的朋友是吗？ 是的。 哎，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您怎么看呢？ 是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坚持下去，最起码还要搞三代人以上。 三代人那起码有30年到40年的时间了。 是的。是40年到60年左右。 给出您的理由。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是越来越严重。近30年至50年的养老问题是国家面临的重大困难和挑战。 是。 但是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把中国的人口降下去，降到适合我们国家发展的适度的人口数量。最重要的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确保今后出生的人口都能够为国家的快速发展做出贡献，打造让世人尊重的高品质的中华民族，这才是主要的。 于先生，可以请问一下，您刚才也提到，您说这个人口老龄化非常的严重啊，但是我不知道您怎么样理解这个问题。如果说不放开生育的话，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您觉得应该怎么解决呢？ 暂时还没有这么太好的办法。 您觉得没有太好的办法，但是也不应该放开生育，是这样吗？ 不能放，人口多了是中国是个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是个负担。 啊， 一个重大的负担。 好的， 还有好多人的素质的问题。 嗯， 好的，谢谢你。 好，谢谢安徽的于先生， 这是我们从小受到的一贯教育啊。如果讲到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大家一定记得两句话：要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 口 素质啊。这个还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相信这句话、啊，这个中国人很多，但中国人是不是太多了呢？这个以前我们一直都是相信这么一个说法：中国人太多了，所以说我们要限制生育。但是现在呢，恐怕开始在这个领域有一些讨论啊。于先生仍然是坚持一个我们一个之前沿用下来的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现在还不到一个变的时候、 嗯、 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欢迎大家这个持续的进行讨论啊。我觉得这样的话题因为是影响到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参与进来，把这个话题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才有可能我们最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共识、 嗯、 能够继续执行这个国策。 当然我们也是期待呢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的出炉啊、嗯、也是有一个更加的合理的和非常严谨的一些科学的和公共讨论的一些方式和渠道、 嗯、 才能够让最终推出来的措施能够赢得更多的掌声。好的，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三地化新闻。 我是朱明基， 拜拜 拜拜。